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来关注 Airbnb 爱彼迎这个连接了全球的旅游者以及短期出租房屋的房主之间的这样一个平台，在面对多国政策的限制和质疑声中，如何做到未来的有序发展。然后我们还要关注，为了提振英国的零售行业，各大商家纷纷推出了高科技的 VR 虚拟现实技术来提升顾客购物的体验度。那么消费者满意吗？消费者是不是因此而增加了购物的次数以及金额呢？好，另外在节目里我们还要关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反映中国脱贫的追寻美好生活图片展。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总部设于美国旧金山的 Airbnb 是一个把旅游者的住宿需求和房东有空闲的房间可以用于短时出租的需求结合起来的这样一个网络平台。正因为它空前有效率地连接了两者间的巨大需求，同时呢又有网络结算等等便利化的一些入住的手续，在2011年 Airbnb 迎来了史上的最高峰，达到了年度 800% 的增长，在2017年增长率也高达 80%。 可以说在很多年轻的背包客出外选择住宿的时候呢， Airbnb 成为了首选的平台。正因为如此的强势， Airbnb 也使得全球的酒店连锁旅店行业呢深感威胁，同时大批用于短期旅游出租的民宅呢也被认为是干扰了人们的正常住宅生活、居住生活，引起了社区的投诉。那么 Airbnb 因为受各国政策的限制，发展遭遇了一些瓶颈和质疑。近来人们看到了一系列关于限制和规范使用 Airbnb 短期民宿的新闻，比如像日本的民宿行业开始实行了新规，还有俄罗斯、澳大利亚、法国等等都开始给野蛮生长的短租民宿业戴上紧箍咒。那么这些针对 Airbnb 出台的新政会对于这个网络平台的未来发展有着怎样的影响呢？说得更广泛一些，它会对未来类似模式的全球短租民宿业带来什么影响呢？好，今天节目中我们就听在美国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的分析报道。 那我们来看看 Airbnb 的发展史当中呢，有更多的战役、小胜利跟重大的挫折，这一切呢真的可以呢当作是一出精彩的戏剧来观赏呢。那么在2016年呢，柏林市通过立法明文规定呢，把整间住家以及公寓短期出租呢是视为非法的行为，而且会请市民呢要匿名的来举报违反者，而且呢罚锾呢最高会可处10万欧元哦。那么在2016年呢， Airbnb 呢爱彼迎在东京也引发了争议，很多城市呢考虑订定更严格的法规来制定呢 Airbnb 的发展。那么在2016年的5月呢，维吉尼亚州首府里奇蒙市的非裔美国人呢史兰登先生在华盛顿特区状告 Airbnb 违反民权法，因为他曾经多次呢向 Airbnb 公司反映哦，自己呢在网站上呢遭到了种族歧视却不被理会。那么史兰登先生的控告呢引发了骚动哦，让有一些呢非裔美国人使用主题标签 Airbnb White Black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呢在 Airbnb 爱彼迎网站上遭到的歧视。当然很多人作证哦，他们订房时也发现我突然变成没有空房了，或是房东根本就不回复。那么为了解决这些争议，在2016年的9月呢， Airbnb 爱彼迎公司发布了一份32页的问题解决计划，承诺呢要把用户相片模糊化，并要求房东跟房客呢彼此要遵守没有歧视的政策。那么在 Airbnb 的内部呢，平常不只是要应付这些层出不穷、十分伤脑筋的一些客户对立争议事件呢，也要应付不断成长的这些疯狂的节奏。那么像是在2016年的跨年夜，订房房客数源呢来到了100万，到了2016年的年中，一个晚上的订房房客数呢已经达到了130万。 Airbnb 呢爱彼迎内部的统计图呈现持续向右上方延伸的趋势，那么公司呢正在偏离旅馆业的重力场。2016年呢，纽约市旅馆的价格创下了自经济大衰退以来的最新低点哦。一些产业观察家呢，把这个原因归于 Airbnb 共享经济这类的新竞争。那么呢，在2014年的夏天呢，波特兰市成为美国第一个跟 Airbnb 达成协议的城市，让自住屋呢供给短租合法化，但是呢要限制没有房东的短租状况，那就是房东呢不跟房客同住，一年之内呢不得超过90天，这些呢都是出台的一些限制政策。民宿的注册费呢从4000美元降低为180美元，那么房东呢必须对住家进行安全检查，也要记得通知邻居，并且向市政府呢当局注册。那么 Airbnb 呢爱彼迎也同意代市府呢向房东课征 11.5% 的税收，把这个税收上缴当然不需要包含房东的姓名跟地址。那么这提案呢是在向各个城市呢递出好的意头，因为旅馆税呢现在被 Airbnb 拿来作为跟各个城市换取支持的一个工具了。在几年前呢， Airbnb 爱彼迎呢曾经说了，不该是由我自己代政府课征旅馆税啊，因为 Airbnb 我们只是一个市级营运的平台。但是现在 Airbnb 呢已经看出了，我如果在这点做出让步呢，我会有很多的好处，所以呢我也帮忙市政府呢来代征旅馆税，来换取呢各个城市的政府能够核准 Airbnb 短租的计划。这果然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哦。因为接着呢 Airbnb 声明呢开始在旧金山要课征 14% 的旅馆税，甚至呢也同意付清数千万的欠交税款。那么接下来呢，在一整个2018年呢， Airbnb 在芝加哥、华盛顿特区、凤凰城、费城以及其他城市呢都达成以缴税换取合法化的协议，但是唯独一个城市还是不肯放行，那就是纽约。纽约市呢仍然是一个亮点，在这个最大的市场之一呢， Airbnb 一开始就低估了强大政治的势力，所以呢当他出奇成功之后呢，纽约市的政治势力开始动员起来了。据说在2014年春天呢， Airbnb 爱彼迎呢在纽约州检察长呢史奈德曼的办公室协商，终于终结了在纽约的长期僵持。据熟悉呢这些谈判内容的三位专业的人士指出呢，双方已经快要达成协议了，但是呢突然来了一个大逆转，纽约市拒绝完成协议。那么参与谈判的人是认为逆转的原因有两个，因为当时呢 Airbnb 呢刚刚完成了其估值提升到100亿美元的集资，那么身价超越大型国际连锁旅店，那么这些公司呢震惊之余呢也开始察觉到呢威胁逐渐的逼近了，所以呢在十天过后呢，代表美国旅宿产业190万名员工的美国旅馆业协会发布声明，表示将开始追踪 Airbnb 及其他的短租网站。这下子呢 Airbnb 面对这两个强大的敌人呢，就是旅馆业者以及强大的旅馆业工会哦。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有组织而且口袋非常深的，并且呢是与纽约当地政府关系深厚，所以呢这个旅馆业工会呢以及一些代表呢在一天之内就让所有可能的协议停摆了。而其他城市也发生了转变， Airbnb 呢打着共享经济共享城市的口号呢，在波特兰等城市达到协议而通过的法规竟完全被漠视不理。当法规要求 Airbnb 房东必须向当地政府注册，也只有极少人遵照规定而行了。但是面对这样的问题， Airbnb 呢却拒绝祭出强制其房东遵守的手段，例如呢要求房东要输入有效的注册证号，或是呢禁止一名房东呢在平台上呢张贴多个物件。那么各个城市不可能有人力去调查成千上万使用民宿出租网站的一些匿名房东啊，而 Airbnb 呢似乎不像他原本声称的这么样的乐意提供帮助了。虽然呢爱彼迎 Airbnb 呢深受部分房东跟游客的喜爱哦，但是呢这几年呢在运行当中呢争议也是不断的。除了房客呢跟社区人士呢有安全以及卫生方面的考量，以及对附近酒店旅馆生意的冲击，那么非法出租的行为呢也会对当地的房市带来影响。不过不管呢是各个城市呢是如何的对 Airbnb 爱彼迎呢祭出打击的一些出台的政策，但是呢也不消减呢各个游客呢对 Airbnb 的喜爱。 那么对于呢 Airbnb 日后的发展呢，很多经济学家呢也都是乐观其成，就算各个城市呢寄出了一些出台的政策，但是也不会影响呢游客对 Airbnb 爱彼迎这个网站的喜爱程度了。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说起看漫画，人们会立刻想起日本，这是全球最大的漫画王国，不管在什么地方，便利店、车站到处是售卖漫画的书摊，直到现在日本人还有手拿纸质书看漫画的习惯。然而在韩国呢，手拿纸质书看漫画恐怕已经是过去时了。统计显示有 70% 的韩国漫画呢是在手机上看的。那么除了一个是在纸上呈现，一个是在屏幕上呈现，韩国的网络漫画、手机漫画和传统的纸质漫画有什么不同呢？好了，下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韩国的一家漫画设计公司，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让手机里的漫画人物和读者产生深刻互动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有别于以纸质书为载体的传统漫画，网络漫画是狭长的条状，构图简洁，色彩明快，一些作品在后期还会加上音乐、动画等效果，并融入增强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比如这部人气作品，作者轻触屏幕就可以帮主人公弄掉头发上沾着的灰尘，输入名字，用照相机自拍后对画家风格进行过深度学习的系统还会在漫画里自动生成一个与读者相似的角色。 기존의만화는그냥만화를읽는다라는개념이었다면지금은만화속에독자분직접들어가서만화의한캐릭터가되어서만화캐릭터들과소통을하고직접들어가서스토리를 韩国的网络漫画连载平台大多建立起了付费阅读模式。记者在韩国最大的网络漫画平台了解到，这家平台精准定位19到24岁的核心读者，非常关注漫画的故事情节是否具备受该群体欢迎的元素，并且对连载日程进行了细致的安排，确保每天都有人气作品更新，再配合提前阅读下一回等方式引导读者付费。去年内容付费已经成为这家平台的第二大收入来源。最新数据显示，去年韩国超过70%的漫画读者阅读的是网络漫画，网络漫画的年销售额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今年预计将突破5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30亿元。韩国网络漫画还通过作品输出和平台落地等方式进入了美国、日本、中国等海外市场。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眼下全球的消费行业进入了一个新零售时代，所谓的新零售时代呢，是指互联网科技深度的渗入，众多零售商家开始启用 VR 等高科技设备模拟现实，为消费者提供更加逼真的购物体验。比如中国的天猫早在2016年的11月就正式上线了一个天猫 VR Buy， 就主打的是虚拟环境下的线上购买体验，用户呢可以通过 VR 设备进入一个模拟的购物场景中去浏览商品。不过从目前的推广使用情况来看呢，似乎消费者并不是特别的买账，虚拟环境获得更加逼真的购物体验呢，似乎消费者热情没有商家想的那么高。其实类似的情况在英国也是一样的，一起来听报道。 大约10年前，库里杰克沃斯基创立的多元互动科技公司就开始与一些零售企业合作，提供交互式体验服务。比如这个看似普通的试驾座椅，其实采用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设计，可以收集购物者年龄、性别、情绪状态等数据，从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服务。 Retailers loved it because they were seeing customers that they wouldn't necessarily see, and again, it was great for the consumers to walk around and sort of gamify their shopping experience. 从2014年起，英国最大的零售商乐购就将增强现实技术引入到针对室内装饰设计的手机应用程序中。Topshop 是众多适用虚拟现实更衣室的时尚品牌之一。就在今年，英国零售商爱顾商城推出一款增强现实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让消费者看到全尺寸的乐高玩具。不过，对这些新技术，消费者的使用情况似乎并不理想。 I just never needed it, really, I guess. I haven't bothered downloading it on my phone. Nothing beats looking on an app, going to a store and seeing it in real life, to be honest. 新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为英国零售业注入足够的活力。据统计，截至今年四月，英国已有2.1万人失去了零售行业的工作，这一数字还在继续上升。 I think the problem with investment, you invest quite a bit of money. It's not easy to create an app for AR. You have to have a number of developers to do that, and then it takes a certain time to test it as well.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下面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说起排队买房子，可能很多中国的民众呢并不陌生，特别是在一些房源紧缺、房价呢似乎看起来又节节高升的地方，每当开发商放出一个楼盘的时候，总会有人排长队去购买。那么这样的现象在新加坡有没有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所以最近在新加坡就出现了排队买房子的现象，令新加坡的媒体相当的好奇和关注。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新加坡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正阳先生来给大家做介绍。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人很喜欢排队啊，是一个秩序蛮好的一个国家了，可是排队买鸡饭，排队上巴士，排队购买门票，司空见惯。但是排队买楼，同时呢是在一个晚上突然间的就出现了人龙，在短短的5个小时内就卖出了1000套的这个楼房，这样的现象呢其实蛮罕见的。那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是因为新加坡当局是采取了房地产的降温措施，而且是采取了迅雷不及掩耳的这个手法。事情的出发点呢，就是在于政府出乎意料的推出了这些分析师形容为重拳出击的新一轮的房地产降温措施。那通过调整额外买方印花税和贷款的估值比率，那使到这个现在正在热火朝天的这个楼价实行了这个强制的个降温措施，以便呢确保这个房价的涨幅符合经济的基本面的要求。那根据新的条例，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呢如果说是第一次购屋的就不受到这个房地产印花税的这个影响。那如果是第二次购私人房产或者说是非公民和这个非永久居民呢，都会受到这个新条例的这个影响。额外买方的印花税调高了5%啊，也就是说一套楼房至少啊都要多付50000块的新元。那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国家发展部跟财政部都表示了，本地的楼房在过去的一年呢攀升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如果不再加以干预呢，可能就会超越了经济基本面，那导致了这个楼市不断的在风险的上涨。那上一次呢，新加坡政府在2013年1月一共呢推出了8次的房地产的降温措施，私人房产呢在过去的4年呢都呈下跌的趋势，可是呢在去年呢又开始回升，涨幅呢达到 9.1%， 而私人房产的需求量呢也强力的回弹。那政府这次的降温措施，那主要是要确保房价的涨幅啊能够符合新加坡的普通家庭借贷能力的持续性，也就是说不要让太多的新加坡人为了购买房产而过度的借贷，形成了一个经济的恶性循环。 那很多这个买家是在这个朋友啊还有发展商的这个通过简讯，通过这个 Facebook， 通过了一些内部消息表示说政府即将在明天就实施这个新措施了，因此他们都漏夜的去排队买房子了。为了配合这个新的措施了，很多房地产的楼盘都24小时的通宵营业，好多的这个微信的朋友圈啊 Facebook 啊大家都在互相的限时报道，解释目前这个排队的情况怎么样啊甚至有些地方呢还发生了这个不愉快的推挤事件，动用了不少的警察甚至保安人员来维持秩序，因为大家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新措施生效之前呢快点的签订合约，以免受到额外印花税的这个影响。当然了，一个措施的这个实施有它一定的理由，不过呢这次的这个条例实行的太过仓促，那好多民众甚至发展商呢都对这样的一个降温措施表示措手不及，那使到怨声载道。那如果外国的朋友想到新加坡投资这个房地产，就要密切留意这个房地产的新措施，到底这样的一个降温措施会造成怎么样影响，我们就拭目以待。不过一般上来说呢，都是为了保护新加坡人的利益，同时也针对了大环境国际经济条件的不明朗才做出这样的调控。不过漏夜排队买房子在新加坡还是比较少见的。好了，这次的报道呢就到此结束，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盛阳，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吧。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最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了一场叫做追寻美好生活的图片展，图片以中国脱贫为主题。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李茂奇对图片展的介绍。 追寻美好生活展览通过40多幅图片、10集视频短片以及文字资料，讲述了中国扶贫的典型故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昭旭在致辞中表示，扶贫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近8亿贫困人口摆脱了绝对贫困，对全球的减贫贡献率超过 70%。他表示，通过此次扶贫展将有助于联合国各界及广大会员国进一步了解中国扶贫的成就与经验，也必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联合国在扶贫领域的合作。 Poverty eradication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acing our world. 消除贫困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中国的扶贫开发是全球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儿基会人口基金等机构的长期支持。中国将继续与联合国相关机构、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一道，大力促进国际减贫合作，推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发挥中国作用，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This exhibition provide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米南·穆罕默德表示，过去30多年来，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使8亿人按国际标准摆脱了贫困。这一在实现将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对全球的减贫工作做出了贡献，并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多重经验。 作为中国减贫的长期合作伙伴，联合国将同中国政府和人民一道继续做出努力，在减贫这一重要领域取得更大的进展，并通过南南合作这一战略倡议加强对其他国家的支持。联合国强烈的欢迎继续分享彼此的经验和最佳实践，正像这一展览所做的那样，对在所有地方和针对所有人的全球消除一切形式贫困的努力做出贡献。 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表示，减少贫困、保障民生是中国政府的执政目标和对人民的庄严承诺，